汉书卷五十五，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。卫青字仲卿，其父郑季，河东平阳人也，以县吏己氏侯家。平阳侯曹寿上五弟子杨信长公主，即与主家同，未敖通，生卿。卿有同母兄卫长君，及子子夫。子夫自平阳公主家，得姓武帝，故卿冒姓为卫氏。卫敖长女君如，次女少儿，次女则子夫。子夫南地不广，皆冒卫氏。卿为侯家人，少时归其父，父使牧羊，民母之子皆奴婿之，不以为兄弟庶。卿常从人至甘泉居士，有一前奴向卿曰：“贵人也，官至封侯。”卿笑曰：“人奴之生，得无吃骂即足矣，安得封侯是乎？”卿状为侯家祭，从平阳主。建元二年春，卿子子夫得入宫姓上，皇后大长公主女也，无子，杜。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姓，有身，杜之，乃使人卜卿。卿时己氏建章，卫之名。大长公主直求卿，欲杀之。其有季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窜之，故得不死。上闻，乃召卿为建章监，侍中。吉母昆帝贵，赏赐数日间累千金。君如为太仆公孙贺妻，少儿故与陈长通，赏赵贵长。公孙敖有此一贤，子夫为夫人，卿为太中大夫。元光六年，拜为车骑将军，击匈奴，出上谷。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出云中。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，出代郡。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出雁门。军各万骑，卿至龙城，斩首虏数百。骑将军敖亡七千骑，卫尉广为虏所得，得脱归，皆当斩，孰为庶人。贺亦无功，为卿赐爵关内侯。事后匈奴仍侵犯边，语在匈奴传。元朔元年春，卫夫人有难，立为皇后。其秋，卿副将三万骑出雁门，李希出代郡，卿斩首虏数千。明年，卿复出云中，西至高阙，遂至于陇西，捕首虏数千，处百余万，走白杨楼烦王，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，以3800户封卿为长平侯。卿校尉苏建为平陵侯，张次公为案头侯，使建筑朔方城。上曰：“匈奴逆天理，乱人伦，暴长虐劳，以盗窃为务，行诈诸蛮夷，造谋集兵，朔为边害， 故兴师遣将以征绝罪，师不云乎？不乏贤允至于太原，出车邦邦，乘彼朔方。今车骑将军卿渡西河至高阙，获首2300级，车资畜产必收为虏，以封为列侯，遂西定河南地，按于西旧塞，掘子岭，梁北河，讨蒲泥，破扶犁，斩清锐之卒，捕俘得者3017级，直训获丑，取马牛羊百又余万，全甲兵而还，一封清3800户。其后匈奴必遂入代郡、雁门、定襄、上郡、朔方，所杀掠甚重，欲在匈奴传。元朔5年春，令卿将3万骑出高阙，魏为苏建为游击将军，左内史李祖为强弩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，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，皆领属车骑将军，俱出朔方。大行李希、按头侯张次公为将军，俱出右北平。匈奴右贤王当轻等兵，以为汉兵不能至此，饮醉，汉兵夜至，为右贤王。右贤王惊，夜逃，独与其爱妾一人，计数百尺，溃围北去。汉轻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，伏得，得右贤皮王10余人，众男女5000余人，处数10百万，于是引兵而还。至塞，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，及军中拜卿为大将军，诸将皆以兵属，立号而归。上曰：大将军卿，公率戎士，失大捷，获匈奴王10又余人，一封卿8700户，而封卿子抗为宜春侯，子不宜为阴安侯，子登为发干侯。卿故谢曰：臣幸得戴罪行间，乃陛下神灵，君大捷，皆诸孝力战之功也。陛下幸以一封陈卿，陈卿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，上幸列帝封为三侯，非臣戴罪行间，所以劝示力战之意也。抗等三人何敢受封？上曰：我非望诸孝公也，今故且图之。乃诏御史曰：护军都尉公孙敖，三从大将军击匈奴，常护军复孝或亡，封敖为合骑侯。都尉韩岳从大军出田浑，至匈奴右贤王庭，为麾下搏战获王，封岳为龙额侯。骑将军贺从大将军获王，封贺为南炮侯。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，封蔡为乐安侯。校尉李硕、赵不虞、公孙荣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，封硕为制止侯，不虞为随城侯，荣奴为从平侯， 将军李祖、李希及校尉窦如意、中郎将宛皆有功，赐爵关内侯。祖、希、如意十邑各300户。其秋，匈奴入代，杀都尉。明年春，大将军卿出定襄，合济侯敖为中将军，太仆贺为左将军，西侯赵信为前将军，魏侯苏建为右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，左内史李祖为强弩将军，贤属大将军，斩首数千级而还。月余，喜父出定襄，斩首虏万余人。苏建、赵信并军3000余骑，独防单于兵，与战一日余，汉兵且进。信故胡人，降为西侯。见及，匈奴诱之，遂将其余骑可800奔降单于。苏建尽亡其军，独以身得亡去，自归卿。卿问其罪，整弘、长史安、议郎周霸等，建当云何？霸曰：自大将军出，未尝斩皮将，今见弃军，可斩，以明将军之威。弘安曰：不然，兵法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今见以数千当单于数万，力战一日余，世皆不敢有二心，自归而斩之，使事后无反意也，不当斩。卿曰：请幸得以肺腑戴罪行间，不患无威，而霸说我以名威，甚失臣意，且使臣职虽当斩将，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诸于境外，其归天子，天子自裁之，予以讽为人臣不敢专权，不亦可乎？君吏皆曰：善。遂求见行在所。是岁也，霍去病使侯。霍去病，大将军卿子少儿子也。其父霍仲儒先与少儿通，生去病，即魏皇后尊，少儿更为詹氏臣长妻。去病以皇后子子年18为侍中，善骑射，再从大将军。大将军受诏，与壮士为飘摇校尉，与清勇骑800，直弃大军数百里复立，斩捕首虏过当。于是上曰：飘摇校尉去病，斩首捕虏2028级，得相国当户，斩单于大富行及若侯产，捕继父罗姑比，在冠军，以2500户封去病为冠军侯。上古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，捕首虏1300级，封贤为中立侯。既是孟仪有功，赐爵关内侯邑200户。是岁失两将军，亡西侯，功不多，故卿不易封。苏建至，上服诸，孰为庶人，卿赐千金。 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。宁胜睡清曰：将军所以功位甚多，身实万户，三子皆为侯者，以皇后故也。今王夫人幸，而宗族未富贵，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授，卿以500金为王夫人亲授。上文问卿，卿以实对。上乃拜宁胜为东海都尉。校尉张骞从大将军，以长史大夏，留匈奴中久，导军只善水草处，军得以无饥渴。因遣使绝国公，封迁为博望侯。去病侯3岁，元寿2年春为骠骑将军，将万骑出陇西，有功。上曰：骠骑将军率戎士于乌利，讨素仆，设胡奴，立武王国，辎重人众，设折者弗取，积获单于子，转战6日，过焉支山1000余里，合短兵，敖高兰下，杀折兰王，斩卢侯王。锐汉者诛，全甲获仇，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，劫首虏8960级，收修除祭天金人，使率减17，一封去病2200户。其下去病与何济侯敖俱出北地，驿道博望侯张骞、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，驿道广将4000骑先至，千将万骑后。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广，广与战2日，死者过半，所杀亦过当。迁至，匈奴引兵去。迁作行流，荡斩，孰为数人，而去病出北地，遂深入。何济侯失道，不相得。去病至祁连山，捕首虏甚多。上曰：骠骑将军设军旗，即居延。遂真小月之攻祁连山，杨武乎路德，得单于善还，囚徒亡。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2500人，可谓能舍服之城而止矣。及首虏32000，获武王，王母单于焉支，王子59人，相国将军当户都尉63人。使大帅减13，一封去病5400户，赐校尉从至小月之者，爵左庶长。英基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素仆王，捕鸡居王，又千骑将得王王母各1人，王子以下41人，捕虏3330人，前行捕虏1400人，封破奴为从骠侯。校尉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忽于齐王王子以下11人，捕虏1768人，封不识为一贯侯。校尉蒲多有功，封为挥渠侯。何济侯敖 作行留不与票骑将军会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主宿将所将士马兵，亦不如去病。去病所将常选，然亦敢深入，常与壮骑先骑大军，军亦有天性，未尝困绝也。然而诸宿将常流落不偶，由此去病日以亲贵，比大将军。其后单于怒浑邪王举西方朔为汉所破，亡数万人，以票骑之兵也，欲召诸浑邪王。浑邪王与修厨王等谋欲降汉，使人先邀道边。是时大行李希将城河上，得浑邪王使，即持传以闻，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，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。去病既渡河，与浑邪众相望，浑邪皮王将见汉军而多遇不降者，颇遁去。去病乃驰入，得与浑邪王相见，斩其御王者八千人，遂独遣浑邪王圣传先意行在所，尽将其众渡河，降者数万人，号称十万。既至长安，天子所以赏赐数十巨万，封浑邪王万户为踏阴侯，封其皮王忽独尼为下摩侯，英弼为挥渠侯，秦离为河齐侯，大当户吊虽为长乐侯。于是上加去病之功，曰：票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，西域王浑邪王即绝众盟，衔奔于帅，以军粮皆祀，并将控弦万右余人诛萧汉，劫首虏八千余级，降一国之王三十二，战事不离伤，十万之众必怀吉服，仍兴之劳，原籍何塞，庶几无患，以千七百户一封票骑将军，减陇西北地上郡庶族之半，以宽天下徭役，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，而皆在河南，因其故俗为蜀国。其明年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，杀掠汉千余人。其明年，上与诸将议曰：西侯赵信伪单于画计，常以为汉兵不能渡牧清流，今大发卒，其势必得所欲。是岁元寿四年也，春，上令大将军卿、票骑将军去病各五万骑，步兵转者种军数十万，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。去病始为出定襄，当单于，捕虏，虏沿单于东，乃更令去病出代郡，令卿出定襄，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主爵赵义基为右将军，平阳侯襄为后将军，皆属大将军。赵信为单于谋曰：汉兵及杜牧，人马皮，匈奴可坐收卢耳。 乃西原北齐辎重，皆以精兵待幕北，而士直清军出塞千余里，见单于兵阵而待，于是清令武冈车自还为营，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，匈奴亦纵万骑，会日且入，而大风起，沙砾击灭，两军不相见。汉亦纵左右翼绕单于，单于是汉兵多，而士马尚强，战而匈奴不利，薄暮，单于遂成六罗，壮骑可数百，直冒汉为西北驰去。昏，汉匈奴相分拿，杀伤大荡，汉军左校哺虏，沿单于未昏而去，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，轻因随其后，匈奴兵亦散走。晦明行200余里，不得单于，颇捕斩首虏万余级，遂至田岩山赵信城，得匈奴激素四军，军留一日而还，西烧其城余粟已归。清之与单于会也，而前将军广、右将军义基军别从东道，或失道，大将军引还，过木南乃相逢，清欲使使归报，令长史不责广，广自杀，义基孰为庶人。清军入塞，反斩首虏19000级。是时匈奴众失单于10余日，又陆离王自立为单于，单于后得其众，幼王乃去单于之号。去并骑兵车众与大将军军等，而无皮将，悉以李敢等为大校，当皮将，出代右北平2000余里，指左方兵，所斩捕功已多于清。既皆还，上曰：骠骑将军去病，率师工将所获勋允之事，约青姿掘大墓，设获单于张渠，以诛北车骑，转击左大将双，获旗鼓，力渡南侯，即公卢，获屯头王、韩王等三人，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83人，封狼居胥山，善于孤眼，登临瀚海，直训祸丑74000级，使率减12，取10余敌，着行疏远而粮不绝，以5800户一封骠骑将军。右北平太守陆伯德属骠骑将军，会兴城不失期，从至愁余山，斩首哺虏2800级，封伯德为披离侯。北地都尉衡山从骠骑将军获王，封山为益阳侯，故归义侯殷纯王复录之，楼专王一级间，皆从骠骑将军有功，封复录之为杜侯，一级间为重力侯。从骠侯破奴，昌武侯安基从骠骑有功，一封各300户。渔阳太守解、校尉感皆获古旗，自觉关内侯，解食邑300户。 赶200户，校尉自为爵左庶长。军立足为官，赏赐甚多，而卿不得一封。立足无封者，为西河太守常惠、云中太守遂成受赏。遂成至诸侯相，赐十亿200户，黄金百斤，会爵关内侯。两军之出塞，塞越关及司马凡14万匹，而后入塞者不满3万匹，乃至大司马卫、大将军、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。定令领骠骑将军治路与大将军等，自是后卿日衰而去病日益贵，请故人门下多取事去病，折得官爵，唯独仁安不肯去。去病为人少言不谢，有气敢往，上常欲教之吴孙兵法，对曰：“古方略何如耳？不至学古兵法。”上谓至地，令视之，对曰：“匈奴不灭，吾以家为也。”由此上亦重爱之。然少而事中，贵不省事。其从军，上谓遣太官击数十乘，既还，众车余弃粮肉，而事有饥者，其在塞外，足乏粮，或不能自振，而去病赏穿玉踏居也。事多此类，卿人喜事退让，以和柔自媚于上，然于天下未有称也。去病自4年君后3岁，元寿6年薨，上道之，发蜀国玄甲，军阵自长安至茂陵，为种向祁连山。视之并无与广地曰景桓侯，子善嗣，善字子侯，上爱之，幸其壮而降之，为奉车都尉，从封泰山而薨，无子，国除。自去病死后，卿长子宜春侯抗做法师侯，后5岁，抗第二人，殷安侯不疑，发干侯登，解作纣金师侯。后2岁，冠军侯国爵。后4年，元封5年，清薨，谥曰列侯，子抗嗣。6年，作法免。自卿为单于后14岁而卒，景不复击匈奴者，以汉马少，又方南诸2月，东伐朝鲜，击羌西南夷，以故久不伐胡。初，卿既尊贵，而平阳侯曹寿有恶疾救国。长公主问列侯谁贤者，左右皆言大将军。主笑曰：“子出吴家，常计从我，奈何？”左右曰：“于今尊贵无比。”于是长公主访白皇后，皇后言之，上乃赵卿上平阳主，与主合葬，其冢享庐山云。罪大将军卿凡妻出击匈奴， 斩捕首虏50000余级，亦与单于战，收河南地，至朔方郡，再一封，凡16300户，封三子为侯，侯1300户，并之22200户，其皮将及校尉侯者9人，为特将者15人。李广、张骞、公孙贺、李蔡、曹襄、韩岳、苏建，皆自有传。李希豫至人也，是景帝，至武帝历8岁，为裁官将军，军马邑。后6岁，为将军初代。后3岁，为将军，从大将军出朔方，皆无功。凡3为将军，其后常为大行。公孙敖，义渠人，以郎是景帝，至武帝历12岁，为骑将军，初代，王族7000人，荡斩，孰为庶人。后5岁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封何济侯。后1岁，以中将军从大将军，再出定襄，无功。后2岁，以将军出北地，后票骑，使其荡斩，孰为庶人。后2岁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无功。后14岁，以阴于将军驻寿祥城。7岁，复以阴于将军再出击匈奴，至于吴，王室多，下吏，荡斩，诈死，王居民间5-6岁，后爵，复系，作妻为巫蛊，卒，凡4为将军。李祖，云中人，是景帝，武帝历17岁，以左内史为强弩将军，后1岁，复为强弩将军。张次公，河东人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封案头侯。其后太后崩，为将军，军北军。后1岁，复从大将军，凡再为将军，后做法师侯。赵信，以匈奴相国降为侯。武帝历18年，为前将军，与匈奴战，败，降匈奴。赵义基，对与人。武帝历18年，以主爵都尉从大将军，斩首660级。元寿3年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100斤。明年为右将军，从大将军出定襄，迷失道，荡斩，孰为庶人。郭昌，云中人，以校尉从大将军，元丰4年，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，屯朔方，还击昆明，无功，夺印。荀彧，太原广武人，以豫县，侍中，用校尉朔从大将军，元丰3年，为左将军击朝鲜，无功，作捕楼船将军，诛。罪票骑将军去病，凡6出击匈奴，其4出以将军，斩首虏11万余级，浑邪王以众降数万， 开河西九泉之地，西方一少湖寇，四亿封，凡万七千七百户，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，为将军者二人。陆伯德，西河平州人，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，封披犁侯。骠骑死后，伯德以魏尉为伏波将军，伐破南越，一封。其后做法师侯，为强弩都尉，屯居延卒。赵破奴，太原人，常亡入匈奴，已而归汉，为骠骑将军司马，出北地，封从骠侯，做骤金师侯。后一岁，为匈河将军，攻胡至匈河水，无功。后一岁，击鲁楼兰王，后为卓野侯。后六岁，以郡击将军蒋二万骑击匈奴左王，左王与战，兵八万骑为破奴，破奴为鲁所得，遂没其军，居匈奴中十岁，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。后作巫蛊卒。自魏氏兴，大将军卿守封，其后知蜀五人为侯，凡二十四岁而五侯皆夺国。征和中，立太子败，魏氏遂灭，而霍去病帝光贵盛，自有传。赞曰：苏建常睡则，大将军至尊重，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。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，免之哉。卿谢曰：自魏击武安之后宾客，天下常切齿，彼亲代士大夫招贤处不孝者，人主之柄也，人臣奉法遵职而已，何欲招事？骠骑一方此意，为将如此。